歡迎大家翻嚟第三節啦。咁啊，今集嘅澳門街咧就係、呢個2012系列啦，咁樣咁頭先咧，其實個話題好廣泛啊。咁啊，我哋又探討下啲市場啦。咁跟住咧個波咧，復一聲咧就復咧就吸咗去外太空啦。咁又講到呢個次元學說啦，跟住無端端又講到呢個月球有冇建築啦，跟住原來後話射月向咧就係、呢個。啊，射日啦，係啊，繼續咯，就係呢個咧外星文明嘅一啲啟示嚟嘅。咁樣咧，嗱，喂，我哋今節翻嚟咧，我哋首先講下一樣嘢先啦。咁啊，講翻嚇，你哋覺得嚇世界末日咧，呢件事即係講緊12月21日會世界末日，係咪仲係實嘅先？定係其實你哋覺得其實已經係幾乎可以係係覺得係證實咗係無料到先？嗱、你哋講講。 咁就其實我頭先都講咗啦，有啲根本上肯定冇可能發生，譬如小行星撞落去地球啊，或者係一啲好即係地震啊，其實就已經震得好勁㗎啦。前兩年，今年反而係會少啲咯，同之前大家預計網上留言講嘅全部都唔一樣咯。 今年都又都冇乜海嘯啊，係嘛？ 即係你同日本嗰個比啊，真係算冇。 是 有的，但是不會那么劲咯。是啊， 南亞 海嘯和日本那个。 太夸张了，南亞海嘯。 今年就试过菲律宾那里地震咯，八月尾应该。 同埋呢香港人最想住的地方啊， 是啊， 都地震啊。 哪里啊？ 阿努阿图啊。 阿努阿图都地震。 震得好劲添啊。 咁大 喎。咁大 喎。真係 I love Hong Kong 啊，咁样呢就係。咁即係简单啲讲啦。呢、這個自然災害會導致呢、這個世界末日，你哋係認為唔成立嘅係嘛？ 係唔成立嘅。 咁 我唔係喎，好、難講，未到嗰一日，我唔夠膽講喎。 咁其他咧，你哋認為其他嘢導致世界末日有冇可能咧？即係例如外星入侵啊，跟住呢個咩磁場膠飛咗去地球嗰度啊？ 係咪應該或者話唔係話世界末日嘅嗰一日，或者一啲事情好大事情發生啦？ 究竟會唔會話其實只係一個開始咧？2012年發生嘅某啲事做咗伏線，跟住2013、2014有啲好大件事發生咧？ 我知個係咩事？ 係咩事啊？ 咩事啊？ 想講咩事啊？ 澳門回歸， 回歸咗好耐咯， 紀念日。 哦， 13周年， 係喎， 咁大件事。 回歸紀念日，翌日 13周年，係啦， 放假好。 其實點解係講話12月嘅21日啊？咁伶仃嘅係呢一日嘅。 咁馬雅話係就係咯， 馬雅講噶嘛。 啊，仲有冬至嗰日好似係， 係啦，要做冬 係啦，係啦。 啊，咁啊，嗰日大家係咪都係翻屋企食飯嚟迎接世界末日㗎？ 你哋會做啲乜嘢啊？嗰一日？ 嗰日放假喎。 係。 會唔會約朋友見最後一面呢？如果真係世界末日， 咁又唔會，即係可能同屋企人啊，同埋屋企嗰五隻貓一齊咯。 即係我約阿博士，阿博士唔會騷我嘅，係會翻去見五隻貓咯，屋企人嘅。係 啊，或者你可以上嚟。 幾大個檸檬？ 咁你或者你上嚟我屋企啦，咁係咪先？ 係啊係啊，哦， 上嚟探到阿黑洞嘅學説啦。 阿文俊哥咧，阿文俊哥，你會點打算啊？21日嗰日， 我就係想同我最愛嘅人，同埋我最愛嘅安德魯一齊喺度睇。坐喺屋企睇《豪抗風雲》 喂，反而我想知道你帶安德魯咧去俾阿博士嗰五隻貓咧 分屍。我講緊係佢嗰五隻貓會被分屍啊！ 一個打五個啊！ 我五隻獨你一隻啊！ 錯啦！我有一晚發覺有強光，跟住個廳照住，跟住我發覺安德魯同啲天狼星人傾偈。我就知道佢係派嚟第二個 家庭。幫我攞個簽名啊！我想同啲天狼，我想攞天狼星人嘅簽名。 冇問題啊。 安德魯只不過係化身嚟嘅啫。 係化身嚟嘅啫。咁但係你認真啊！如果世界末日有啲咩係想做嘅咧？即係譬如知道啦，聽日真係世界末日啦，或者好，你將會世界末日，你哋會有啲咩想做啊？係啊。 會想做啊？ 係啊。 啱啱咪講咗咯。 係咯。 去俄羅斯買隻火箭，跟住上去行一圈先啊嘛。 係。 啊！邊個未講？好似爭我未講咗。 係啊，你話想約我嘛？係咯。 喺呢個其中一樣啦。 係咯，你講下你有咩想做啊？成日 係咯，係咪應該趁嚟而家仲有少少時間，嗱嗱聲睇下個地球咧？真係，反正都就嚟完，去下旅行都好，係咪講笑？ 嗯。 嗰一兩旅行咧，其實我如果唔係今個月即係發生咗咁多事咧，其實我原先咧我係有個好癲嘅諗法咧，就係、是、今年我有兩個地方好想去嘅。第一就係日本啦，好想去日本行一轉嘅。咁、第二咧就係好想咧孤注一擲咧，攞曬啲錢咧去希臘玩嘅。 好危險喎、哦！啊、哦！所以我講咗好危險啊，傻咗希臘。 希臘唔 係 喎， 希臘唔危險。 唔危險，咪噏錯咗。 係咯，我係諗住即係去有生之年去睇一次咯。 去以色列就危險啫。 係啊係啊，土耳其都有啲危險咯、啊。 其實我發覺咧係。唉，我唔知點講啊，即係個末日咧，好似咧個感覺就係咧，唔知點解係覺得唔係嗰一日之後就冇咗第二日嗰種感覺，係好似你哋咁話齋咧，係覺得呢個係一個開始嚟嘅，但係係一個未必係一個更加差嘅開始咯，即係會係簡單啲講，仲有啲手尾會跟咯。 嗱咁樣樣啦，其實我都想順便預告埋下一集嘅內容嘅。咁其實咧，頭先講過2012年12月21日係咪世界末日咧？我之所以咁確定話唔係咧，係因為根據翻中國古代嘅預言，咁多個預言嚟講咧，都 噔噔噔， 即係其實都未咁快世界末日，反而係真係多災多難咯。 係啦，嗱，譬如我哋嘅唐朝。嘅推背圖啦， 七大預言唔係應該由最開始講起先咩？ 係啦，咁啊中國七大預言書咧有幾個嘅，一個就係周朝姜子牙嘅萬年歌啦，一個就係 三國時代嘅 諸葛亮 嘅 馬前科啦，仲有唐朝李淳風袁天罡嘅推背圖啦，仲有唐朝李淳風嘅藏頭詩啦，跟住仲有一個阿博士識唔識讀呢個字？唐朝一個叫做王。唔知咩潛蝕 蝕鬼應該 係啦， 上面個蝕下面六個木咁樣，有邊個邊個蝕咧？ 打字都唔係咁容易打到出嚟。一個係小宋朝邵康節嘅梅花詩啦。 但係邵康節嗰個比較特別咯，因為佢係一個理學家嚟㗎嘛。 係啊係啊。 邵雍啊嘛。係啊。 咁仲有明朝劉伯温嘅燒餅歌啦。咁我重申一次，你見到好似好大卡士喎，哇！全部歷史書，勁人嚟㗎，堅哥佢個名㗎喎，打機又堅哥喎。咁其實咧，好多時候係一啲人。偽託嘅啫，即未必係孤個人，未必係姜子牙自己親自寫嘅，佢係揾有人冒咗佢嘅名嚟流傳呢個咁樣嘅預言，即可能孤個人都係一可能玄學上面係堪輿上面好勁，咁但係佢又想呢個資訊咧就可以繼續流傳流世，先假託用咗嗰啲名人嘅名嘅啫、即唔好當正哇，真係姜子牙原著咁，其實我覺得有啲難度，即所以大家都唔好咁。咁當真啦，咁但係咧，佢裏面嗰啲咁多個中國語言，有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就係唔同版本嘅語言大概砌出嚟嘅脈絡結構嘅劇情咧，係好近似嘅， 即係相似性好強啊，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咧，其實好多已經文獻記載咗，已經係見到嗰個版本咧係傳咗落，至少係清朝已經見到版本係冇改過，而跟住咧佢預計一啲清末啊、民國初年啊、中共嘅歷史啊，係全部都中曬嘅啦。 阿昌哥，點解你唔會認為姜子牙會寫呢個萬年歌咧？ 點講好咧？你至少冇辦法，我唔排除佢唔係姜子牙先，但你都冇辦法證實到係姜子牙咯、 因為我覺得好似《易經》咁樣啦，周密吾王所寫噶嘛。係咯，所以我覺得。即有既然有易經啦，周文王可以寫到出嚟嘅話，我覺得姜子牙都可以寫一個萬年歌出嚟咯。 因為如果係一啲屬於傳言史嘅文獻咧，其實都我覺得係好難確定嘅，等於係柏拉圖理想國咁樣，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根本上係完全係作出嚟嘅，唔係佢自己記錄，唔係佢自己寫。阿里士多德好多留翻落嚟嘅嘢，其實都係可能係人哋根據記憶而寫出嚟，而又加鹽加醋。 你即係講緊《論語》啫，好似 係啊，《論語》都係㗎，《論語》我唔排除都係㗎。係 啊， 你就算真係嗰個人寫先好啦，司馬遷史記都好啦，佢自己都唔係100%真啦。 係啊，好多故事性㗎，司馬遷嘅。係 啊，故事性、即係自己為咗寫得更加吸引人而加咗好多。好個人嘅創作落去 咯，反而你覺得似一個文學書多過似個歷史咯， 就係咯，你唔同資治通鑑妹女啊嘛，教皇帝做嘢啊嘛，係咪先？咁啊，講翻七大預言先啦， 啊，文俊哥，我哋系咪可以透露少少？ 你梗系透露快啲透露啦！我喺度听听到入晒神啦，快啲！我好少可做听众噶，你快啲讲啦，大佬。 咁样样，我自己咧觉得七大预言里面最吸引咧就系推背图啦，因为咧佢系图文并茂咁样样预计中国发生嘅事，而你睇翻推背图咧，佢就同你自己小学、中学读嗰本中国历史书好似嘅，不停咧。有戰爭，然之後出個明君，然之後咧就中國繁榮興盛，然之後又分裂，又內戰，不停咁重複，不停咁死人，不停咁打仗，跟住又興盛。同埋咧，裏邊好佢好中意咧，將一啲歷史人物嘅名咧嘅字咧冚咗落去裏邊嗰個 圖裏邊啦， 圖裏邊啦，文字裏邊 得唔得？唔得，撳住先，先買個小關子先， okay. 因為我哋下集咧就係、是、咧要係詳細講一下啦。咁啊，今集係吹水而身嘅啫。咁除咗推背圖，仲有乜嘢？喂，簡介一下先。 我就想集中少少講燒餅哥啊、藏頭詩啊，同埋咧與呢七個預言無關，但係咧就講得最具體嘅預言，就係、 是、 一個1933年先至真正出嚟嘅一個叫做武侯百年基文咁樣樣。 1933年咁好近喎、啊，近代 嘅。係啊係啊係啊，佢講啲嘢仲加。即係葉國學講得比即係會比較 detail 咯，那個諸葛武侯百年機係啦， 諸葛武侯咪即係孔明咯，諸葛亮咯， 諸葛亮 其實都係一啲扶機咁樣扶出嚟嘅啫，咁啊其實就大家就唔好當嗰啲名人個名係同佢一定有關咯，但係你只可以用一個唔可以用科學解釋到嘅現象嚟。有辦法，佢哋有辦法，有啲人有辦法嚟預計未來。 有冇啲咩曹操預言集啊？嗰啲啊？ 暫時就未有。 咩周瑜末世論啊？哇！ 冇啊冇啊，佢冇留啲嘢。 你全部都、 周瑜可能有留樂譜嘅，我哋未揾到。 全部都嗰啲咩？ 音樂人嚟㗎嘛？ 又諸葛 亮有嚟㗎，周瑜係。 好似冇乜啲吳國近人，好似唔係好公平喎、啊。喂，不如咁啦。嗱、那個預言咧，因為如果我哋再講落去咧，咁我哋下集咧就唔使做噶啦。咁所以咧喺度，首先咧，即係最尾要問大家一樣嘢啦。頭先咪講話世界末日會做啲咩嘅？喂，你覺得如果喺澳門啊，澳門係世界末日係可以點面對咧？因為我講過啦，澳門呢個地理環境咧，其實咧，澳門就一個浪冚埋嚟就乜都冇噶啦，已經。 因為沿海地區嚟噶嘛，我哋、 啊、 水位高少少浸曬噶啦。 咁你哋覺得其實或者咁講啦，譬如當太陽粒子，喂，澳門大停電停三日，會唔會死好多人咧？ 應該唔會。 係點解？因為有偉大嘅祖國救仔。 係。 咁祖國都停電咧？ 咁咪黐噶嘛？ 嗱，開始熬底啦，水哥。哎呀，係喎，都係翻屋企買定啲公仔麵先。 旅遊咯。 但係你覺得澳門人嗰、那個積谷防饑嗰個意識強唔強？ 哇！真係唔多個有咩災難意識喎、 啊， 零嘅喎、 啊， 停電意識都冇喎、啊。你話真係停起電，所以屋企揾支蠟燭都冇喎、啊，隨時。 係啊，澳門人其實有冇去防備過？即係假如真係世界末日或者有災難嘅時候係點咧？ 重山有個防空洞。 係，而家淪為啲導遊拋針聖地啦。 啊，唔係啊，而家變咗係一個展覽嘅地方。 變咗做展覽地方，但係你 好多條嘅， 但係你防空洞啫，防空洞就唔代表係一啲。真係可以預防或者係災難應變嘅地方啊嘛！澳門有冇一個地方係可以，譬如有咩特別大災難，可以容納到大部分澳門人喺入面？ 有冇聽過咧？其實拱北個地下商場咧，就係想容納一啲珠三角嘅人，如果係打核戰嚟， 地堡嚟啊！ 暫時地係啊，避難地堡同埋有啲地方係冇開放咁樣㗎。有冇聽過啊？呢個傳言 邊度啊？ 地下商場啊， 係咩？ 一個關落去嗰度啊？ 喂 ，make sense 嘅喎， 有心喎，但係。並仲有好多層 啊！點解可能仲有好多層冇開啊？ 即係新世紀福音電視咁，下面仲有。 哦，係啊，新東京係嘛？ 嚇、啊！咁第日買翻碼咪要落五六層，好大鑊 嘅 喎。 有 lift 嘅咧，可能 係咯， 可能會彈嘅 Eva 出嚟打 我。不過我有聽過咧，地下商場咧就以前咧天然咧已經係發覺到其實拱北咧珠海係有個地下城。咁啊，又揾到啲水銀圖啊，嗰啲青銅劍啊，嗰啲，跟住後屘咧，個發展商話做博物館冇所謂，就發展做商場。 陰功咯！ 係啊，呢、這個就都市傳聞嚟㗎。 即係可能係啲昔日人住過㗎喎嚇。 喂，嗱唔係啊，我講真嘅，因為點解咧？上次澳門有個即係有個刀劍展覽咧，其實講緊咧係有啲漢劍啊嗰啲，其實係喺拱北嗰邊出掘出嚟。 我唔出奇啊，因為其實講緊秦國嗰陣時候，其實珠海係應該屬於南海郡噶嘛。 係。 吳越地區咯，應該係嘛？ 係啊， 唔係分咗郡噶啦。 係咯，吳都係嗰啲 嗰陣時係 吳越地區嗰啲咯。 南越國啊嘛，嗰陣時叫首都係喺 廣州。 番禺。 係咩？首都喺番禺啊？ 廣州啊嘛，係咯。 唔係廣州咩？ 係咯，番禺咯。 哦， 即係咁多年前已經係㗎啦。 係啊，秦代已經係㗎啦。 你有冇聽過其實話其實喺即係好多啲古地方咧，即係譬如北京啊，或者係好多其實中國古代嘅地方咧，佢哋建立咗好多嘅地下水道或者點樣咧？其實 有北京有， 而家咁多千年都仲屈緊 㗎。有呢啲好多都有啊！你有冇睇《占士邦》啊？ 冇啊！《占士邦》咩㗎？我唔係你講下，你講下，你講下。 007啊嘛，咁樣佢哋嗰個新嗰個 MI6 咪喺咪係話倫敦佢地下嗰啲地堡嗰度咯。 係啦，喂，其實反而咧，我成日聽到啦，話外國咧，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地堡啊，或者係有呢啲咁嘅嘢，但係澳門真係冇嘅喎。咁如果澳門真係有啲咩大災難，其實係點搞咧？即係等死？ 係咯，即係嗰啲災難嘅防備意識啊，真係冇。你唔同日本喎，定期咧，你啲中小學啊都會有演習啊，點樣走難啊，帶你去啲咩空曠嘅地方啊，嗰啲咁樣噶嘛。係。即係我諗全世界可能日本係最重視呢啲嘢啦。係， 冇錯。 澳門啊，真係完全冇。加上地理位置咧，真係咁近海邊咧，有咩冬瓜豆腐，大家真係自求多福，係嘛？ 所以咧，唔好俾咁多錢去買而家啲樓，嗰啲樓唔值錢嘅，知唔知啊？即係遲早一個浪冚埋嚟，老人家話齋一個浪冚埋咁，嗰啲咩豪宅啲乜居物居冇曬㗎啦，知唔知啊？ 哦， 係啊，嗰啲咩亭啊啲冇曬。 咁我使唔使放曬啲樓出去啊？ 哦，其實應該係放咗， 快啲放跟住 樓。咪要平啲賣。 因為其實跟住 我收順啲博士一折台三。 哇！ 百幾萬嘅車位嗰啲唔好買啦，知唔知啊，博士？ 哦。 係啊。其實應該係而家咧係時候套現，跟住咧抌錢去買火箭咯，或者買嗰中國嗰個波咯。 會唔會買大艾米最保值咧嚇？隨時可能。 唔係啊，而家外國唔係好興話係買一啲嘅咩地下安全室，跟住話入面係有五年食物嘅，跟住 嗰啲咁樣咯。 跟但係澳門冇噶嘛。 整翻個咯。 你喺外國買過嗰啲咁嘅室啊？都仲平過你去買個買個咩乜乜豪庭啊，係 咪？幾百尺嘅豆腐鷹咁大乜乜豪庭仲貴啊！ 咪係咯，即係其實地產霸權咧，係遲早會俾世界末日玩死啊！嚟講， 希望啦。 係啊，喂，咁啊嗱，呢一節咧純粹做個預告嘅啫，因為更加精彩內容咧就係下集翻嚟。下一集澳門街將會聯同好多位嘅專家深入去探討中國古代七大預言，包括有。推背图 系啦，有推背图，仲有呢个 烧饼哥、 烧饼哥、 火凤燎原， 同埋床头猪嘅 系床头猪系咩啊？ 床头 丝哦，床头丝 马前科 系啦， 系 好啦，咁啊， 马前 丝咁啊，下一集咧，我哋就会详细咁讲下呢啲预言，同埋未来发生嘅剧情会系点样，我哋中国嘅命运会点咧？ 所以大家千祈唔可以错过。澳門街2012驚世啟示錄。